立体展现当代学子的理想和担当。11月17日，一个全世界所有学生的节日，让我们一起相聚 FM98.2 兆赫北京青年广播，聆听年轻的声音，释放青春的激情。 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982活力调频正在直播。 982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 北京时间的下午17:06，现在各位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M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982活力榜。大家好，我是大左。 大家好，我是月月。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跟大家再安利一下我们可以收看的方式哈。我们有深度合作的一直播以及北京时间，在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同时呢，还有我们微信的方式，在微信当中搜索982魔力工厂，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点击右下角就可以一起互动交流啦。 对，大家可以通过以上两种这个网络视频直播的形式啊，在这个手机客户端上来收看到我们的节目。当然，如果您在北京地界上的话呢，也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双频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 没错哈。那今天其实我们带来的这个话题呢，我相信能够引发一票的我们的听众还有我们网友们的共鸣， 我觉得是。 对啊对啊，因为在昨天也就是11月11号，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 没错没错啊，这个双十一嘛，这个今天呢是11月12号。当然据这个双十一的风暴过去之后仅有几十个小时而已，但是整个大家的这种热情啊，还有之后对于这种消费理念的想法和看法的这种情况和思想一直都没有停止，而且还会越来越火爆。 所以我们在今天呢，我们的主题也是跟双十一有关啊，我们来做一期关于这个后双十一时代的这样的一个主题，跟大家去回顾一下昨天这一场这个暴风雨龙卷风 犹如龙卷风般的购物狂潮， 就把我们已经席卷过去之后，现在大家都是什么样子呢？ 对， 如果要是我们的网友们哈，有引发这个话题，引发了你的共鸣，或者是想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在双十一买了什么，然后之后现在的状态是什么样的话，赶快跟我们互动起来了。 对，这个其实说到双十一啊，最开始它还没有变成一个就是单纯的购物节的代名词。它最开始因为它是1111嘛，这个大家就把它因为都是1嘛，就把它定义成了光棍节。这是最开始双十一的象征和定义。但是慢慢之后呢，这个光棍节对吧，可能啊，我也只是猜测，这个肯定有人挺悲伤的，这悲伤点干嘛呢？购物一定能开心，对不对？然后慢慢的呢，这个比如说像这个京东啊、淘宝呀，他们就慢慢把这个双十一开始变成一个购物狂欢打折的一个节日了。 没错哈，这双十一呢，其实确实经历了这样的一个变化，它可能已经不再是我们观念当中的光棍节了，变成一个狂欢节了。 没错， 而且好像似乎跟这个光棍也没有太大的关系 了，已经。 总之就变成了一个剁手的狂 欢哈、嗯、大家都在加入到这种剁手的队伍当中了。 没错， 对，那我们接下来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节目当中也会带大家来回顾一下昨天，同时呢也给大家去讲一讲我们这双十一的变化，就像大总刚刚简单跟我们说的这样哈、嗯、 对， 那我相信很多人在昨天这个都有着相似的购物包括思索的过程、 嗯、没错， 那不妨我们先通过这个在网上非常这个火爆的 Papi 酱的这样的一段视频来回顾一下，大家是不是也是像他这样纠结呢？ 对，一起来看一下， 来看一下 Papi 酱，一个精美貌与才华于一身的女子。Papi 酱的周一放送。喂，闺蜜，你双十一打算买点什么呀？啊，我缺什么？我缺钱啊！哈哈哈哈，骗你的啦！我怎么会缺钱呢？双十一面膜、卫生巾、卫生纸这种肯定是要囤的，先加一波购物车。哎，不对，双十一应该先领优惠券。喂，闺蜜，还是我啊？哎，今天优惠券在哪里啊？啊，满减红包啊，中猫猫的红包啊，火炬，等会儿火炬红包是什么呀？啊，发给朋友，然后让他们帮我点亮之后，我就可以拿到红包了，对吗？啊，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喂，芳芳，你看见我微信给你发的了吗？哎，对，你帮我点亮一下。喂，阿福，看见了吧？哎，帮我点一下。Hello, Amy. Yeah, it's me. Did you see? 喂，妈妈，侬刚刚有没有看到微信发给我们的？看一下活动页面吧，还有什么优惠的？定金100抵200，哦，这个不错，很划算。定金50抵100，定金20抵60，定金30抵45，定金10块抵15，定金20，双十一当天可抵扣20，这不是没有优惠吗？20减20。喂，客服吗？哎，我想请问一下，你们那个定金20抵20是什么意思啊？啊，保证当天可以买到是吗？哎，那你们优惠多少啊？啊，原价呀、啊，原价你参加什么双十一啊？算算，不买了。看看别家是不是会有优惠，原价1395，预售价509，领券立减30，20元定金2倍膨胀，膨胀什么膨胀？谁膨胀了？喂，是客服吗？哎，我想请问一下，什么叫做膨胀啊？啊，就是翻倍是吗？那你们直接写翻倍不就行了吗？我靠，挂我电话，不买了。满499元减200元，哎，这个很好啊，这个很实惠啊。我看一下我买的衣服是多少钱，399元。原价8999，现价6899，定金100，膨胀10倍可抵1000，优惠券10元。喂，请问是淘宝客服吗？嗯，没错，又是我，请听题。原价1699元，淘宝优惠券30元，跨店优惠券满200减20，店铺优惠券满999元，再加购指定商品立减300元，以上所有优惠可叠加使用，你告诉我最后到底多少钱？你别跟我说这些，我就问你到底多这样，你有没有马云电话啊？你把马云电话给我，我问问他，他到底管不管这事儿。我靠，又挂我电话，那就不买了。到手价等于预售价减定金膨胀金额减优惠券，总价值等于产品价值加赠品价值，括号原价是248，在哪里？382，多点，满399减125，到手价就是699。不对，怎么还算得比原价更贵了呢？我根本就不会用算盘呀！对呀，不对呀，是哪里算错了？定金50抵100，1000减10，1399，509，8998，899，3680，定金20抵20，我忘了跨店铺不能叠加。不相信？喂，朱老师吗？啊，我是小江啊。教师节快乐啊，已经过了两个月了吗？啊，没有没有，我没有什么别的事儿，就是小明捡到一张20元店铺优惠券，满200元可用，爸爸又给了小明50元平台优惠券，满400元可用，问我买到，不是小明买到多少钱的时候刚好可以同时使用70元优惠券，我上哪个为 X 啊？啊，这是初中数学吗？啊，没事，我初中时候数学也不及格啊。 啊，没事，我小学数学就不及格。 但是你看他这夸张的表现出来，我们在爆笑的同时是不是也引发了共鸣？大哥你会算吗？ 确实是这样的啊，因为昨天嘛，双十一，我觉得啊，这个虽然大家嘴上都说着我把这个购物车都清空了，一键删除，不是，大家的意思都是一键删除， 对对对， 因为我昨天问了好多个人， 是的， 就是为了保证自己这个月能顺利的活下去，然后就把购物车里边想买的东西都已经删掉了，然后自己又后悔不已。 哎呀，我好佩服他们呀。 对，但是我昨天的时候因为真的有需要，而且再加上它的折扣力度，就是我想我的需求它 它的那个打折的力度还是挺大的，基本上都在五折左右。 嗯， 就是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差那么10块20的，我也不会太去深究，因为你原来假如说它不降价的时候，你原来也是要买它的，但是它现在又降价了，你干嘛还要去搞那些就是这儿要领优惠券，那要多乘20-50的？当然，这种。就是这个谁不知道钱好啊，对不对？ 对对对，你看这个懂得生活的艰难之后，这一块钱也得省哈。帕贝酱它这是一个典范，而且我就是问到的一些人，他们真的会去领，而且现在这个淘宝它的这个花样很多，比如说像之前的预定金，还有很多很多的什么优惠呀，然后底价券呀，像里面提到的膨胀，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花样繁多的这种使用现金或者是什么积分的方式哈，然后所以说可能大家就是图这样的一个很愉快的这种占便宜的心理，就希望能够让这个买到的东西价格更低一点，所以才会这个七算八算的。像我之前也有买到这种预定金的这种食物，还有让我暴露出来，对，有暴露出来，然后还有这个衣服里面也有预定金，就多少钱，然后抵多少钱， 就先付个定金，然后之后再往回补这个差价， 对对对，是的。 其实啊，我倒是觉得，因为刚刚在视频当中我们大家也看到和听到了，他说到比如说这个优惠券20元，然后在双十一打折当天可以抵20元，这就相当于是原价根本没有变化，可能会不会有这种，我只是一个简单的猜测啊，会不会有这种商家以双十一为噱头，然后把自己的商品先加价然后再降价，保持原价，或者说在原价上下浮动10块20元左右，让大家觉得哎，我可能赚了一个便宜价，然后疯狂的去购买，可能会不会有这种情况？ 还真的是哈，因为我之前还真观察了，我有一个东西，然后是衣服，然后就是在那个购物车里面，我是提前2天的时候看了一眼它，然后发现它价格一下就飙升了，比我当时加进去的时候价格要高了很多，于是我就把它清掉了，不买了，就是这样。然后同时，对对对，然后同时我说我有买这个定金的这种，然后像定金其实加减完之后最后总价一付，发现可能也就是免了个邮费，也并没有太便宜。 对，其实真的反正我不知道各位亲爱的听众还有网友朋友们这个双十一买东西的过程是怎么样的啊，但是我买的时候就基本上它上面只不是给你一个小标嘛，就是说满多少钱能减多少钱，我就把这两个标一样的一点结账，然后把其他一样的一点结账，完事儿睡觉， 好省事儿。哎，但是我们可以感受到，其实不管是真的买还是假的买，不管是怎么样的一个清空方式，大家的热情还真蛮高的。 哎，这 我们有数据说话， 这个 是不是？ 对，而且这个每年双十一的数据都是在不断的飙升的，而且我知道啊，先跟大家说一个最简单的最也是最直观的一种方式吧，因为我今天上午刷微博的时候看到了一个消息，也算是半新闻类型的吧，就是发送说截至到昨天不对，截止到对，昨天24点结束的时候，就是双十一已经结束的时候，然后这个支付宝算出了一个账单，是昨天应该是花出了14亿，就是通过支付宝走账的，是一共花出了14亿 哦， 14亿人民币，对，就相当于每一个中国人都通过支付宝在这个淘宝呀、京东还有各大购买品牌上和平台上花了钱。 哇，14亿哦，真的好庞大的一个数字哈，这个是通过淘宝的这样的一个成交额，那我们这边给到的数据呢是在也就是昨天晚上的23:59的时候，那某宝也就是淘宝的销售额是突破了，这个时候应该公开了哈，突破了1682亿，其中 1682个亿，其实啊，我真的觉得我们不仅仅可以通过这么一个庞大的购买数字去观察到整个双十一大家购买的这个东西的数量啊，或者是说它的金钱数额的庞大，我觉得更能看到我们这个人均生活水平应该是不断在提高。你想想1000多个亿，这个在2年或者是3年之前是基本不可能达到的。 对啊，它也是屡次的创下了新高哈。那其中还有还有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数据，就是无线占比90%，也就是大家可能不再像原来一样趴在电脑上， 对， 网断了还要生气呢。 对。 现在可能都通过手机啊，或者是 Pad 呀、啊，或者这种无线端来进行消费哈、啊，占到了90%，是非常方便了。而且呢，像今年全网的，也就是不仅是淘宝的这个销售额，总的销售额达到了2539.7亿元，产生了包裹13.8亿个， 13.8亿个包裹， 又是人均一个呀， 人均一个包裹哎， 对，我们又贡献了多少个呢？网友们，你们又贡献了多少个呢？ 对啊，这个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昨天这个双十一都是怎么过的呀？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两个网络视频直播平台，第一个呢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人物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给我们发弹幕进行互动了。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我们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易直播，在上面搜索活力982，也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 嗯，没错啊，我们继续来盘点，因为这个数据也是非常的强大。刚刚说完的是他们的总数， 对， 那之后还有一些分项哈，比如说双十一当中的江浙包揽了消费力最强的5个县，因为我记得去年的时候这个双十一结束，然后我们的马云爸爸就把这个最早对进村嘛，因为现在淘宝下乡， 对，这其实真的是一件很不错的一件事， 哎， 它拉近了城乡之间的距离， 嗯，而且就是比如说我们把这个发展的物流业啊等等把它更细致化了，所以也是更加方便了这个当地人，也就是乡下的这样一个物品的流通啊。那么也是江浙这购买力最强了。那其他的还有一些，比如说天猫双十一全类品牌 Top 10也是公布了，分别是手机、大家电、小家电、家具、家纺、家饰、男装、女装、运动、户外、箱包、鞋、各户家轻食品、美妆、母婴，我觉得这已经全了， 已经包含了所有我们需要的氛围啊， 真的已经全面了哈。而且其实还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现象，比如说网红的爆品也是让人觉得匪夷所思的， 没错， 比如说、 这个、大家喜欢的进口产品啊，这个现在嘛，随着这个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大家购买进口产品的欲望也是慢慢在加强，但是 日常了，是不是？ 对，但是随着我们国家的实力也是在不断增强，这个国产的国货跟外国的进口货之间在差别很小的情况下，大家基本上都会选择买国货，但是现在这种进口商品的份额呢也是占了市场份额的也挺可观的一个部分吧。 嗯， 对，你就比如说在今年双十一呢，大家最喜欢的进口产品排名第一的竟然是猫粮。 你有没有贡献？ 没有 啊。这个是不是很吃惊？ 这个真的是，我因为我之前看到了一篇就是关于猫粮和狗粮、进口粮和国产粮之间的区别， 嗯， 然后最后那个验证人就是那个实验人员，他说有的时候在某些厂家的，就是那些外国品牌的大厂家或者是大牌子， 嗯， 他们生产出来的猫粮甚至可能比不上我们国内的一些一线的猫粮。 哎，这是做过深入研究过的。 对，之前确实在网络上有这样一篇文章，而且下面有很多养小猫小狗的人都说，对，真的是这样的。然后大家就，也都贡献了自己的想法吧。其实这个猫粮和狗粮、动物食品啊、宠物食品这种，这个类型的话，大家还是去自己通过自己的实践看一看自己家的小猫小狗到底喜欢吃什么。这个咱们真的不大好说。 对，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子非猫猫狗狗，安知进口粮不好吃也？ 对啊，不过我看这大佐是非常用心啊，做过一番研究的。那可能就像之前的是一个奶粉一样，大家可能就是会跟风去购买一些进口的产品。不过之后，然后在相对平和了之后，大家就是也是稍微的研究一下，看自己家的小宠物最喜欢什么。 对，其实啊，这个啊，咱们先往后说啊，这些进口产品排名第一的是猫粮，第二个呢是擦窗机器人，已经不是扫地机器人了，是擦窗机器人啊。第三个是保温杯啊，然后还有这个防脱发洗发水啊，这个进口产品，这一共是4样啊，也是进入到了我们的排名之中。 哎， 嗯，其实呢，这个，说实话啊，我真的觉得这4样大家都可以，不需要去进口商品那儿买。 所以说这个数据还是挺匪夷所思的。 真的是，因为 你不妨试想一下，有可能你在这个网站上啊买到一个进口商品之后，你会发现它上面印的就是 Made in China， 很多都是这样，说实话。 对啊， 你看，所以说大家还是要稍微的这个理性消费一点哈。还有一些更多的数据也是让人匪夷所思，比如说接下来这个上海人最爱买羽绒服， 为什么上海人为什么爱买羽绒服？他们冷吗？ 我看到这个数据的时候也是非常的诧异，可能是因为他们当地没有这个 阿拉桑，还能跟他不穿羽绒服的吗？ 啊，我觉得应该是像你们老家那边东北人爱买啊，可能是因为 我们那都穿貂 啊。对，哦，原来是这样，厉害了哈！ 开玩笑啦，保护动物人人有责， 对对对， 这个大家尽量不要去买这种动物皮草啊。这个 后来我想了一下，可能是因为南方人他们没有暖气，所以可能更需要保暖，是不是？ 也有可能。 嗯，然后后面还有辽宁女性在京东下单最多，这个更细化了。对对对，可能更加的这个就是居家一点， 对， 因为我觉得京东这个送家庭的这种日常用品， 家电啊，或者日常用品， 对对对，还挺给力的。 好一点。 嗯，然后 还有这个全国高校购买力排行第一的居然是湖北大学知行学院。这我真没想到，我觉得排行第一的应该比如说中国传媒大学，对不对？ 突然想到了我们自己， 突然想到了去年在双十一的时候，因为啊这个中国传媒大学， 它熬夜奋战是吗？ 对，中国传媒大学它有一个小的惯例，也不能说惯例吧， 就是特别的人性化。 对，因为他在这个日常的时候，在十一点半之后就会熄灯，但是在双十一，去年的双十一那天，宿舍阿姨、楼管阿姨居然那天没有断电， 我记得也是，但是网不是特别行， 因为人太多了，大家都在买买买。 对对对，总之啦，我就觉得现在这个数据也是特别给力的。你看，它可以细化到比如说下乡，然后比如说某一个学校，比如说某一个具体人群在某个平台它的这样的一个下单成交额哈，非常给力了。那么还有更给力的、更加细化的一些数据，比如说我们按时段来算的话，那么截止在11月11号的凌晨一点，天猫平台的销售枸杞的数量就达到了179斤， 火 啊！然后 一点称179斤， 你说就这么多人都在买这个枸杞哈？那么截止在下午的4点， 应该是179万斤吧？ 哦，那可能是 179斤，有点太少了。 那 我觉得这稿子少打了个万字， 那可能是，那 应该是179万斤， 更加的震撼哈。 对， 后面还有 截至11月11号16点，就是下午4点的时候啊，这个天猫平台销售秋裤啊，已经超过了158万条， 旁边是不是都有妈妈在碎碎念该穿秋裤了， 买条秋裤吧宝贝儿。 对呀、啊、对呀、啊、后面还有比如说截止在11月11号的凌晨4点，天猫生鲜也就是这个平台售出的虾，我们跟大家分别说一下啊。首先是加拿大北极甜虾就超过了270万只，270万只，这是4个小时， 就捞了这么多虾， 这是4个小时的销售量啊， 4个小时捞了270多万只虾。 对啊，然后同时还有更多阿根廷红虾是超过了140万只，马来西亚黑虎虾是超过了26万只。 我等一下我算一下啊，就是270加30，360，相当于500万只虾在11月11号那天凌晨四点的时候就已经被卖完了。 对啊，这只是4个小时的数据， 500万只虾。 对啊， 听起来就吓人， 特别震撼。那么与此同时，截止也就是1个小时，截止到凌晨1点的时候，天猫的大 size 的这个文胸啊，女性的用品也是超过了22万件。截止到上午9点，天猫的奶粉销售量也是超过了5000万吨。 五千吨，没有5000万吨啊。这数量有点可怕。 我们两个已经彻底被这些庞大的数据所震撼到了。 对，我就单从那一个卖虾的那个想一下，凌晨4点，大家就用了4个小时就把全球这些好吃的虾类已经吃，就相当于已经吃掉了500万只。 对啊， 哇， 对啊，真的是非常的震撼。不知道我们的网友还有我们的听众们，你们有没有举起手来说，哦，我也消费了， 我也买了10只虾。 哎，那么其实剁手的城市排行榜 Top 10也出来了哈。 对， 那么排在前10名的是上海、北京、杭州、深圳、广州、成都、武汉、重庆、苏州、南京。 对，这些呢也是进入到了我们这个城市剁手排行榜的 Top 10啊。那么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继续跟大家聊一聊

北京时间的17:34，欢迎回来啊，各位，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982活力榜，我是大左。 大家好，我是月月，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大家不仅可以通过声音的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与此同时呢，还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来收看我们的节目。那我们收看的方式有以下几种，跟大家来说一下哈。首先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 打开手机， 对，打开手机分几步是吗？ 对。 首先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深度合作的一直播，还有北京时间，在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链接了。与此同时呢，在微信当中搜索982魔力工厂，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链接，点击右下角就可以直播互动啦。 哎，没错啊，这个通过以上两种的网络视频直播的形式，大家也可以来收看到我们的节目。当然如果您在北京地界上您正在开车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8.2 和 M927 双频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后双十一时代，也就是11月12号的时代。 哎，没错哈，那我相信大家昨天经过这一番的洗礼之后，不知道现在的状况都是如何呀？ 风雨的洗礼。 对啊，对啊，而且刚刚在我们上半段的时段当中，我跟大佐也是给大家去梳理或者是回顾了一下昨天大家的总体战绩哈， 对， 各种各样的数据。 对，而且我们可以通过这种大数据的这个显示啊，这个通过数据来告诉大家各位的购买力到底有多强大。 哎呀，非常的震撼， 我到现在都在为那500只虾而担心， 500万只虾 而担心的。 对啊， 4个小时吃进肚子里边已经有500万只虾了。 对啊，对啊，这还是真的非常庞大的。而且我觉得可能你像这种这种平台，他们也是提前打好了预备战。你看他们肯定也是储存了大量的这些食物啊，然后还有这些 想想就觉得很可怕， 衣服啊，对啊，对啊，真的非常的可怕。那现在呢，这些东西可能在我们下单了之后就飞驰在各个地界了，就是在空中啊，在地面上啊， 在海上，在空中。在陆地上， 就是在飘向我们每个人的每家每户当中。 这些虾正在向我们席卷而来。 大佐今天一直都在想着这一群虾。 我真觉得他们好可怜。 真的很可怕，对对对。那其实刚刚大佐在开始的时候也说了，这双十一其实它并不是这个剁手的节日，最初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光棍节。那现在大家可能就是对于这个光棍节的概念也是慢慢的淡化了， 对，慢慢的就消失了对于光棍节的这种理念和想法啊。 到底这个光棍节脱单重要还是购买重要呢？其实我们有一个提前调查的小视频啊，我们可以看看接彩的时候大家都是怎么回答的。 对，一起来看 一 下。 双十一的时候有剁手的打算？ 剁手有啊？ 有啊。 没有，已经在吃土了。 有啊，有啊。 没钱 啊？那当然会有了，女生都会有剁手的打算。 有。 我不会了，我之前做过了，现在不做了。 其实剁手跟脱单哪个在双十一时候更重要？ 我觉得这个嘛， 剁手比较重要，手可以再长。 脱单重要吧？ 我想有男朋友。 觉得脱单更重要。 剁手有什么用嘛？脱单才是最重要的。 剁手吧，在现在的话，我觉得物质需求应该比较重要一点吧。 那当然是剁手更重要一点。 脱， 算了。都还是剁手吧，我本来就没有钱，剁不剁也无所谓，脱单是肯定是不可能了。 我觉得先满足物质，然后再有精神的嘛。 脱单就根本就没什么保质期，对吧？随时有可能那种。 因为我有爱人，有家庭了，啊，还是脱单比较重要。但是双十一剁手也很重要，这两个，二者可以兼得的。 你有没有什么防剁手的其他途径？ 没有。 从来不会阻止， 不是不会阻止，是阻止不了。 把所有的卡都扔了，把卡撇了就行了。 没有啊，就是剁。 好像没有，就是只会想一下，但是好像还是会买。 不看，不看就不会去买。 卸载淘宝， 我都是把淘宝卸载。 准备一笔，然后就这一笔花完了以后就可以了。给那个男朋友说一下，亲一下，购物车满了。 为什么要防？有钱能买我开心吗？ 我说你有抢到的话，其实那个折扣你也拿不到，对吧？其实平时，你买一些经济划算的也行，不是非要等到双十一去。 您是什么？ 大家刚刚看到的就是我们提前做的这样的一个接彩的视频啊，大家这真的是各有说辞，有说这脱单重要的，有说这物质生活更重要哈。 对，这个其实啊，我真的想在这个购物狂欢节为这个脱单的，就刚刚在视频接彩里边，我记得有一位姑娘说，还是剁手比较重要，因为现在的爱情都没什么保质期。我真的想，就是评价一下这句话啊。其实爱情有没有保质期这个问题，完全取决于你自身的理念和概念。你这个人有没有保质期，你的爱情才会有没有保质期。所以它不是建立在你的伴侣的基础上，当然跟你伴侣也是有很大的关系的。但是同时，你这方面单方面的，就是对于爱情啊这种选择的观念，或者是说现在的爱情观已经有点慢慢的发生，就像那魔方一样，已经发生了转变和扭曲了。也是希望大家在这个双十一这个脱单的，不是这个单身的节日里边，能够重新去想一下自己真正想要的那个人是什么样的，或者说你想要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想要谁来陪你过这样的生活，这才是最重要的。而不是在那说啊，我现在这个满大街，假如说作为一个女生而言啊，这个现在满大街都是这个不好的男性啊，这个三点水加个木日一， 我都在反应你说的是什么。对，总之你看， 就是 X 男对吧，这个满大街都是那样的人啊，这爱情还有什么意思呀，我还不如剁手好呢。其实这样的想法，我真的觉得他是大错特错的。 没错啊，就是大家可能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还是稍微有一点点的这个爱情方面的这样的一些理解的。不过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去相信爱情，毕竟它肯定比那500多万只虾的保质期要长很多。 哎，没错、啊、 跟大家开个玩笑哈、啊、我们确实也是号召大家，希望大家能够相信爱情的同时，也相信我们总有一天可以等到那个他的哈。 对，可以等到那个他来帮自己剁手吧。 对，那既然说到这个本来是单身节，后来演变成了剁手的狂欢日，其实本质上来讲，它其实是这些电商们搞起来的这样一种电商文化。 没错啊。 那它是怎么发展过来的呢？我们也给大家简单的梳理一下哈。 对， 那其实、 就是、从这个2009年呢、就已经开始了，以这个双十一的名义首创起了这种购物狂欢节。那个时候还不叫双十一淘宝，哎，现在叫什么名？ 现在叫天猫，那个时候叫淘宝商城 啊。对，那个时候还没有天猫呢。对，这个 叫淘宝商城。 对，在2009年的时候呢，也是有27个品牌参加了5200万的销售额的这个狂欢购物节啊。这个所有商家都出现了缺货，还有品牌和当时的淘宝商城的团队也都是懵懵懂懂的状态。然后在2010年的时候呢，出现那种爆仓的状况啊。这个100余家品牌参与了9.36亿元的销售额，超过香港一天的销售额。商家呢有意识备货，大范围的爆仓啊，有这个商家打印机自燃。 可看这准备的真的是非常的不充分哈。那么后面也是慢慢的在改进。在2011年的时候呢，这个电商这个词也是出现了，而且呢当年的成交额是达到了33.6亿元。出现了单店过千万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成绩。那么线下的品牌也是纷纷的在天猫开店，这时候就有天猫了哈。线下的渠道也是开始和线上渠道进行一些抗衡。 没错， 同时快递也在有意识的备战双十一。 哎， 但是支付的状况是频频出现， 啊。这个包括现在的这种支付的状况，也是会有一些小的 bug 呀，或者是说延时之类的， 反应就会很慢。 对，因为我记得昨天应该是到9点钟。就是有一个支付的软件才能重新使用，就是这样的。然后刚刚我们这个时间已经到了2012年，对，然后这个在2012年呢，就是这个双十一购物节呢，已经震撼到了全世界。当年的这个双十一当天的购物量呢，已经达到了191亿元啊！这个品牌快递还有支付全面支持，不仅是这个单独一家的淘宝、天猫，其他的电商企业呢和实体店也是自发的加入，出现了很多双十一造节的话题讨论。然后时间来到2013年，也就是变成了一个多元化的这个双十一购物节。然后呢，这个实现了362亿元的销售额。发力这个移动端，就是手机已经开始在这个支付当中 或者说在购买当中占很大的份额了。 嗯、 实体店呢成为天猫的座上宾啊，还有这个比如说银泰啊、宇深猫也是深度的合作，就是这种 O2O 的这种 O2O， 对不对？ 嗯，也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新的商业模式哈。 嗯、 与此同时呢，2014年也是扩展到了更多的国家，首推国际文化的概念。 嗯， 那么中国的商品通过这个非常快速的流通卖到全球。与此同时呢，28家百货集团、317家门店合作参与，新的业态出现，同时也包括像这个众筹啊、金融等等新的这些词、新的概念，也是来到了日常生活当中。 嗯、 那么其实啊，近两年呢，这个数字也在不断的翻升当中。那么与此同时，还出现了很多文化的概念，不仅是造节了，还造出了一种电商文化。为什么这样说呢？ 嗯、 我们来看今年哈、啊，今年有一个大家非常关注的点，就是今年的猫晚， 天猫晚会。 嗯、天猫晚会。与此同时呢，像今年的天猫晚会也是优酷和阿里共同来打造的，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明星。 嗯， 比如说像 这个吴亦凡啊、李宇春、王嘉尔、章子怡、莫文蔚、郎朗、刘涛，还有这个郑恺、林更新、张杰、迪玛希、关晓彤等这个很多的演员啊，还有歌手都已经出现在了这个天猫双十一的晚会这个名单当中。 嗯， 而且在这个十一月，我应该是11月10号的那天晚上跟大家见面的， 有点像年三十的感觉。 对， 就是在过年的头天晚上啊，不夜应该是不眠之夜。 对， 然后大家就去跟明星一起来互动狂欢哈。 嗯， 除了这些之外，还有很多这个格莱美的一些明星也都来到了这今年的这个猫晚当中。 嗯， 还有很多的大家非常熟知的主持人也是加入到这个战队当中来。 没错， 同时除了这些明星阵容之外呢，还有很多技术方面、科技方面也非常的给力。 嗯， 比如说像 AR 加 VR， 也就是说我们在家中就可以和我们喜欢的明星来合影了。 对，没错。这个技术的支持也是近几年来咱们这个电商发展，或者是说双十一从一个单纯的光棍节到一个购物日，然后到狂欢购物节这样一个转变。 哎，没错哈。与此同时还有很多技术方面的，比如说我们动动嘴皮子就能够在晚会的现场追星，也就是我们通过这种技术的方式也可以跟我们的 idol、 嗯、 跟我们的这些明星喜欢的这些明星们进行互动。那么与此同时，天猫呢还出现了天猫精灵机器人来客串主持人，也是非常厉害了。 对，这个机器人客串主持人应该是在应该是好几次的天猫的活动当中都会出现啊。 嗯， 他们也是把这种就是现代这种科技发展带入到了自己的品牌当中。 哎，没错啊，真的是越来越庞大了。但其实我特别想知道，就是比如说我们大家在关注这场猫晚的时候，是不是会干扰我们就是往购物车里面购物呢？你说我光看吴亦凡呀，光看那些明星了、 啊、 就是哪里有心思去购物？ 其实也不一定啊。这个我倒是觉得很多人为了省钱，他们是会可以不看电视的。 哎， 你比如说我 突然有了一种办法，就是假如说特别不想去剁手的话，就不妨去多跟明星 不妨就把手机锁在柜子里，然后把钥匙丢掉，多好。 也是干脆就斩断我们， 干脆把银行卡那个注销，然后 丢掉 钱 送给我们好了。 对 跟大家开个玩笑。我看我们的乐活派的雨涵也是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欢迎、 嗯、 说春晚不如猫晚，真的是这样吗？他可能只是这个明星阵容会多一些， 对， 但是毕竟它是一个商业化的这样的一个晚会哈、啊 嗯、 它的文化气息会少一些了、 嗯、 不过这些的这个风格不一样，大家各取所需就好了、 嗯、 只是为这个狂欢节购物节来造势的这样一场晚会。 嗯，而且这个猫晚呢、 嗯、 啊，这个作为现在这个地区上史上地域跨度最大的互动导播，也是为我们这个提供了中国互联网，就是向我们展示着中国互联网企业的技术能力，非常棒、 嗯、我觉得他可能就是想通过这样商业化的模式来打造一场自己的 IP 哈、 嗯、 就是天猫的狂欢节。 对，其实你看啊，这个一场猫晚、 嗯、 他已经动用了，为什么说他是史上地域跨度最大的互动导播、 嗯、 因为今年那个猫晚除了会在北京卫视、浙江卫视还有深圳卫视、 嗯、 三台这个电视频道播出之外，还会在这个手机淘宝和优酷上进行直播，还会在这个YouTube 上进行同步的直播、 嗯、 你想一想，这样的庞大的直播阵容 确实是不一般。 哎，没错哈，我们的雨涵同学说，一元买商品的环节是精灵主持的，看来也是全程在关注这个猫碗了哈。确实，这个精灵的上阵，是不是也让更多的人下单了呢？ 真不错哈。 嗯，也是一些创新了。但除了这些技术方面的创新之外，其实今年的猫碗还有一个特别之处， 嗯， 就是马云爸爸、马云同学、马云老师哈，他呢也带着自己的作品来。因为他的 马云先生， 对，马云先生，对，因为他的这个自称自己是什么乡村教师马云嘛，你看他呢也是跨界了，带来了自己在文化方面的作品，比如说首先在电影方面就有一些跨界，我们先通过这个电影的宣传片来看一下马云带来什么样的作品呢。 这也是这个电影《攻守道》的这个电影宣传片啊，非常的简洁，就是用之前一些比较热门的武侠片啊，他们的这个电影混剪做成了一个电影的宣传片。这种宣传片我还真的是第一次看到，哎。 对啊，对啊，而且它是在也就是猫碗上面进行了首先的预告，而且在今天也就12号应该正式可以在优酷上面看到了。 没错啊， 这应该算是在天猫猫碗上面的另一大创新，因为带着这种自己的这个电影方面的作品哈。 嗯 嗯， 对，在这个海报当中呢，还有我们的电影宣传片当中，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洪金宝还有这个马云啊，立于树干之上，没听错，是这个马云先生和洪金宝先生两个人立于树干之上，拱手相对。洪金宝呢是身穿红衣，与马云这个是一身绿袍相应成趣。这部电影呢也是在这个双十一啊，就是我们刚刚说这个猫碗当中播出了独家的预告片，之后呢也是会正式的上映，应该是在今天正式上映，对吧？ 哎，没错。但其中你看这个阵容非常的强大， 对， 看导演文章还有总制片人 李连杰， 哎， 还有一系列马云圈子当中的一个好友，也是尽全力零片酬的帮他实现这个全新的尝试和改变。 嗯，其实呢他可能在创办或者是想到这个电影的时候，攻守道哈，这部电影的时候是希望将这个太极拳这种文化更好的走出去，在世界当中也有自己的话语权，变得非常的有影响力，就像马云一样哈。 嗯， 所以说呢像他的好友们也是不惜余力的将自己的这个精力也是放在了这部电影之上，共同完成了这个非常值得期待的电影。因为我们还没有真正看到成片， 对， 所以如果要是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网友们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搜一下看一下。 但我今天在这个微博上还真真稍看了一眼，就是马云跟李连杰两个人打斗的场景，确实还挺有那个样子的， 是吧？ 完全看不出来他之前不会武术。 哇，可能马云他自己私下也会练一些， 就是那种泰拳道的招招式式，不是泰拳道，太极拳的招招式式完全跟李连杰是不相上下。 哇， 而且在那段预告片当中还把李连杰打趴在地了。 哇，那我们去看一看哈。 嗯， 那在这部电影当中其实还有一个点非常的值得期待， 哎， 那就是马云和王菲合作了一首歌曲叫做《风清扬》，也是非常的好听。 嗯， 我们先来听一下吧。 嗯， 这个是他的 MV 哈，里面有很多片段。 声音的贝吉塔，冷眼看繁华乱，掷地无声。 唱一曲出山的歌谣，唱海一声笑，晚来聚集。风萧萧，日落潮退去，天地生太极。 紧在手心坠落一漂泊，一步是万里独行的佳人。白天苍苍，夜茫茫，吹不散。 哎，这个由于时间关系啊，我们就不给大家放完了啊。这首歌呢，也是于来自于马云先生和王菲合唱的一首，叫做《风清扬》。其实这个曲风还是挺不错的啊， 很清新脱俗哈、啊，超乎了我们对于马云的认识和想象。 没错啊，这个不仅是世界上具有影响力的人，而且在音乐领域方面，还有电影领域方面，都有自己独套的见解，还是挺不错的。今天呢，我们的话题就是这个后双十一时代啊，这个也是留给一个。各位网友和听众朋友们一个问题，咱们在这个剁手之后该如何自愈呢？ 对啊，其实今天说了这么多，盘点了这么多，还是希望大家在之后还是要理性消费，同时呢、希望大家祝福大家能够早日的脱单，找到自己的幸福哈。 没错，好了，这个今天的九八二活力榜就到这里了，稍后为各位带来的是挑战新歌声，我是大左， 我是月， 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 拜。 女仆。